下最后一滴眼泪，写下一生最终的情节，渐渐暗下来的世界里，哪里有无悔的星光闪烁。如果燃尽了我的躯壳，燃尽了为爱绽放的花朵，一个人孤单单的影子里，是不是无奈的丝丝折磨。你曾为我付出太多，甘愿为我承受苦涩，而我却只是逼真的躯壳。你燃起的熊熊爱火，照亮我灰暗的生活，融化我执着的冷漠。当你向前倾靠近我，听不到飘动的脉搏，我多想用泪水诠释蹉跎。当你静悄悄离开我，看不到凋零的花朵，我知道这只是男人行为的一个错。承受苦涩，而我却只是逼真的躯壳。你燃起的熊熊爱火，照亮我灰暗的生活，融化我所有的冷漠。 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文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，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1885年，为防止乘客从马上摔下来，马车上出现了安全带。1922年，赛车场上的跑车开始使用安全带。